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5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这声音来自 FM95.4 AM603 双频为您播出的北京故事广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朋友们推荐一本书《三四越界》，是文珍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文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我们首先请出文珍。文珍你好。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好。 文珍呢是近年来成绩非常不错的青年小说家，因为之前我们曾经说过他的那本书啊，就是《七》，那是你出版的第三本小说集了吧？ 对，《七》是第三本，如果不算那个台湾的那个自选集的话，就是第三本书。 啊，对，之前一直是在小说领域啊获得了很多的奖项。那天我还专门去看了看哈，我说你这现在的这些短篇也好，中篇也好，获得很多奖了，《夜车》，还有《暗红色的云藏在黑暗里》，还有《开端与终结》，分别获得了第11届上海文学奖、第14届十月文学奖，还有第2届山花双年奖。而且《七》那本咱们曾经说过的小说集啊，它也荣列豆瓣年度十大原创文学作品和单向街年度作品奖。再早一点我们说过的那本小说集叫《11位爱》，它里面的有一个故事叫《安祥路情事》，也获得了第5届老舍文学中篇奖。当然后边还有一系列奖项咱就不说了。 对，红酒太厉害了，如数家珍。 这个所以说是青年小说家。有时候这个同龄人啊，就甚至比我小很多的这个青年作家坐在对面，我就觉着汗颜。你看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进步，但是你一直在进步，就感觉啊已经远远的被你落在了后面。 没有并没有这样。 不过我作为一个资深读者还是非常幸福的哈。我觉得有点惊讶，就是在于你要说再出一本小说集我觉得顺理成章哈，但是突然就出现了这样一本散文集啊，而且这个名字啊，有很多朋友还在问我说，哎，什么叫三四越界呢？ 嗯， 那你自己先来解释一下吧。 好，其实就是这本书也打破了我一个出书的规律。像我之前的三本小说集，2011年出版《11位爱》，然后2014年是《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 嗯， 然后2017年是《七》。然后差不多就是3年1本的一个速度，因为我每年写小说并不多，就是虽然一直在想着写，但是完成的篇目其实不是很多，所以差不多就要到3年才能够凑出一个精选，就是也并不是说写的每一篇我都会放到书里面， 嗯， 差不多3年才能够完成一个自己心目中满意的质量很整齐的一个集子然后出来。然后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散文集，也跟我这种 比较慢的速度和中间可能也遇到了一个瓶颈有关。 哦， 就刚才红酒说的那个十一月爱里面有一篇爱像陆琴是获了老舍文学奖，那是2014年的事儿。 对， 然后2015年其实那个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得了华语传媒大奖。 是是是。 然后就接着两年得奖。其实我后来看那个台湾有个歌手叫徐佳莹，我觉得说的特别对。他说得奖虽三年，他好像是星光大道出道的，就超级星光大道。他说得奖的话，一方面外界会对你的那个关注当然会增加，然后你自己内心也会变化，然后你会有一种希望做得更好来证明自己的这种压力。然后对于一个本来写作就有点娇气很慢的一个人来说，他就会变成一种无形的压力，很大的焦虑感。我是2015年发现，就写着写着就有点自我怀疑，很害怕再重复，就是也许以前的那种题材啊经验啊处理的就很原手了，然后再写下去好像有点问题，我希望写得更好，希望更广阔。2015年写完两篇，就是夜车和牧者之后，可能中间还有一个你还只是一个年轻人，写了一半没有写完，就遇到一个瓶颈。到了下半年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就跟那个一个杂志叫野草，是鲁迅家乡绍兴的一个杂志，我跟他说要不然那个他叫司机东嘛，那个主编，我说要不然司老师我在你们这儿开一年散文专栏吧，我想试一下写长散文。然后他就没有给我任何的那个束缚，就说你想写什么都行，想多少字数都行，反正我版面给你留着，然后你要写什么题材。然后当时我就想了半天，我后来想我其实是一个挺恋物的人，然后既然要写散文的话，我可以写一些名物。 恋物是吗？ 对，恋物。对，湖南人的普通话暴露。 对，你刚刚提到恋物哈，就要说三四月界这本书当中确实是写了很多的物件，比方说抽屉、镜子、楼梯、船、书、灯， 还有雨 对， 还 有花，还有梦，是吧？ 对，第一篇就是梦。 第一篇就是梦啊。当然我在今天啊我也会读其中的这么一小段哈，就是关于灯的啊，就是我觉得那一篇还挺有意思。回过头来啊，还继续你刚才的话题，你准备开这样一个专栏，其实你相当于是给自己设立闹钟，比如说哎到点了我就必须得出活了。 对 对, 对， 然后来逼迫自己完成这样的一些作品，是吧？ 对，就像我这样就是自我管理不是特别好的人，其实开一个专栏逼一年还是挺好的。而且就是因为你规定了题目嘛，我在之前就差不多想好了我要写梦写花，然后我在那个手机的备忘录里面就写了几个名物，然后抽屉，就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抽屉楼梯这样的题目，但是我后来反正在文章里面也解释了，就比较有计划的一个散文写作。然后因为我读书在北大的时候读的是文学那个研究与创作，相当于后来的创意写作学的硕士，所以我写的论文并不是很多，后来我常常开玩笑说差不多就写了一年的论文，就用写论文的方式来写散文，把这个题目下面所有的材料都穷尽，然后只是中间有一部分是自己的生命经验，然后我的童年记忆或者少年时代的往事，就这样子在一个大的题目里面把这个，比如说跟镜子有关的，我学过跳舞，所以我跳舞的时候照镜子是最多的，但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不敢照镜子的人，因为家里人会觉得这样特别虚荣 啊。 对， 还有这种事情啊。 对，我在 就连我都挺喜欢照镜子的。 对，那红酒是很帅的，可以这样。 开玩笑了哈，就是把你小时候这些经历全都写到散文里了吗？ 就是对一个物件的感情和我为什么要选择它来书写的一个缘由，以及它在很多书里面提到过的就是各种面目，比如说写镜子最多的是博尔赫斯，然后也有很多古诗词里面也提到镜子，就把这些零零总总的放在这个里面，就分比如说一篇大概都会分六七个章节，有的是自己的经历，有的时候是书里面的书面知识，然后一些典故放在一起。 然后我没有想到就用这样的写法大家会说是特别纯正的就是长散文的写法，就是很少，因为后来的流行的就是公众号上面的杂文比较多，然后纯粹的那种趣味性的比较多，但是跟自己生活经历就是这样子结合，而且是在一个题目里面的，其实是已经有一点点没有接续的这种传统，因为我每篇大概都很长，所以后来这个散文出来还得到了一些好评，我也反正也就因此度过了这个瓶颈期。所以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文字游戏，因为是16年到17年，17年其实没怎么写，18年的年初完成了最后的三篇，因为16年是6篇嘛，就是它是专栏嘛，它是双月刊， 双月刊， 对，写完一年我写不动了，我就休息了一年，然后今年上半年再写了三篇，就成了这本书。然后为什么叫三四月见呢？除了它是那个时候的专栏名字以外，除了是专栏名字以外，它也有一个数字游戏，就是3+4=7。对，其实是这一个散文写作让我度过了写作的瓶颈期。然后三四月见的由来其实是，我学过经济嘛，红酒应该还记得。 对， 我学金 融，金融 里面有一个三四定律， 有， 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内，一个非常富有竞争力的对手其实是不会超过3个。反正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是一个很枯燥的定律，但是他那一年正好是想要越界写一写散文，所以也有再三再四越界的意思。包括后来书出来以后我还画了一些水彩画，这也是越界创作的一种。 对，这个一会儿咱们单聊哈，这个也是给了我很大的惊喜哈，就是不光是你看你真是多才多艺哈，又学跳舞， 跳舞后来没有继续， 是吧，曾经学过嘛，然后呢你自己还学画画，还拜师学画画，而且因为我看到了，就是在就是这个散文成书的过程当中也找过设计师，是吧？ 对，找过插画师。 插画师，但是插画师可能画的就不能达到你自己想象的那个境界，所以呢，就是一来二去，最后决定还是自己画了。 其实插画师的画艺肯定比我好，因为他们是科班出身，美院毕业，然后他素描啊、速写的功底肯定比我强，因为我是拜师就是学油画，我是学完油画然后艺学。然后一点点的补那个素描速写，然后这些就是补基础，因为我并不要去考那个什么考级啊，或者是考大学，所以其实这种就很自由，相对 纯粹爱好嘛。 对，我喜欢什么我就想办法去达到，去临摹，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去随心所欲的画，就是肯定没有插画师那么专业，但是因为他是我自己的，给我自己的文字配画，有很多场景我跟他怎么说他都不明白，就我说我要一个抽屉，一个五斗柜里面打开里面有一个枪，他就会仔细的问我说这个枪是左轮的还是什么小口径的，然后我说其实就是暗示是一个枪就行了，他不用那么精确， 他们力求的是准确，是吧？ 因为他们相当于是我提出要求，他们是一个乙方，他们要完成我的要求，对，但是我觉得创作可能会有更多随意和那种意思到了就行了，不需要那么精确，然后它到底上面有一束花呢还是在几层呢，然后出来就总是会有一些细节跟他说不到。后来我就在想，我虽然画的不是很好，可是也可能是受到金宇辰老师那个给繁花自己画插图的影响， 对， 就是不用画的特别的好，但是至少自己的意思可以表达。 大家也是希望能看一个意思，大家如果看专业的画作也不在书中看了，对吧？ 对，不会要求一个作家提供专业的画作。对， 但是我会发现啊，我周边有很多喜欢文字的朋友啊，他画画都还画得不错。我有一大哥，他自己是出了一本心理学的著作啊，他自己画了100多幅，你是属于画了50-60幅，挑出30-40幅，对吧？ 对， 他是画了100多幅，我觉得也画得惟妙惟肖的，就是他自己想要表达那些文字的配图很准确，意境是对的就行了。 对，而且会总归会有一些个人的性情、趣味，包括我后来选择水彩，它的那个颜色的这种漫画，它就通过水这个媒介，也是互相越过边界，反正就特别合适这个题目。 对，非常合适哈。 三四越界这样的一本书，现在已经出炉了，里面有这样几篇非常有意思的风物文章啊。 嗯， 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说，你不光是写小说啊，写散文，因为我在里面其实也看到了你写的一些小诗， 对、 啊、 一些诗句 啊。 其实写诗是最早的，大概其实每个人写搞文字工作的人，少年时代都会是个诗人，一开始都会从写诗开始入手。 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在我的每一本书的空隙，我都在这自己写着诗。 天啊，我好想看红酒的诗啊！ 打油诗都已经没有了。对，就是说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文艺梦哈。 嗯， 尤其是我觉得可能经历过你像我是经历过80年代， 嗯， 就是那时候小时候觉得诗人特别的神圣啊，那时候诗人是偶像，最早的偶像。当然现在诗人好像不太是大家偶像了，但你自己是一直在写这样的小诗吗？ 我其实大概到明年可能会出一本诗集。 哎呦， 对，因为这么多年嘛，然后虽然写的不是产量不是很高，但是其实也早就够了，100首、100来首肯定是有的、 哦、 可能就是到底是全部收进去呢，还是挑一些，现在也没想好。 这是个好消息哈。 对，但是其实挺害羞的，因为我会比较安然的被人称为是一个青年作家， 嗯， 那么其次是一个小说家， 嗯， 但是你要说我是一个诗人，我就会觉得很害羞。也不是因为诗人这个词已经越来越被污名化了，而是我反而觉得诗人是要更加脱俗， 嗯， 更加纯粹的一类写作者、 嗯、 但是写小说是要入世的。 对对 对，就是其实我有以前啊，就分享一个个人经验，就是写不出来小说的时候我会写诗、 嗯、 因为诗和短篇小说是很像的，它都是一个洁面的诗意、 嗯、 然后它也都是对文字要求是最高的文学题材之一、 嗯、 然后后来那一年的瓶颈之大，就是非常难过，所以才会就写诗都不行了，就还开始写散文、 哦、 然后因为我以前也算是个学霸吧，我有一个学习经验，也可以跟年轻的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一个学科如果学习学到一段时间遇到障碍，你就去看别的，因为其实人对一个方面的知识的那种反应是会变得慢慢的迟钝下来的。 嗯， 然后你要去做一点别的事情，那哪怕你就不看别的书，你就出去走一走，可能也会豁然开朗。有一个数学题解不出来，你就出去打一打球、 嗯、 也许回来就会好像好一些。 嗯， 你一直在教室里面坐着死磕，很有可能就越来越对自己评价越来越低，越来越像一团浆糊，然后就写不出来。 嗯，哎， 写不出来。 你这个说法就让我想起了前两天那个美团的创始人王兴啊，前两天不是在 IPO 成功了嘛，他就说自己有好几个 Kindle 啊，特别喜欢看书，然后当然有时候会看一些专业的书哈、啊，在看专业的书看不下去，就像你说的有点迟钝的时候，可能会看一些杂书，但是在看这些杂书的过程当中呢，哎，反而是有了灵感，对他本身的这个创业的事情是有帮助的，哎，就跟你刚才说的异曲同工之处嘛。 对 对吧？ 对，其实我觉得艺术也好，人生也好，它可能很多方面都是触类旁通的。 嗯， 就有一些人生的道理，可能你在这个角度，比如说我说，哎，我跟家里人的关系相处得很紧张，那么可能有时候你会跟朋友的相处中一下子得到启发，你可不可以把家人当成朋友，不要有那么多的要求。 嗯， 或者是你或者对朋友也可以对家人那样子一种亲情，就是他很多感情也是相通的。包括刚才我跟红酒说到我忘了说的，就是你说为什么很多搞文字的人画画也不错，我觉得其实它都是一种视觉艺术。 嗯， 就是你搞文字你也得把你脑子里面想到的就记忆的画面把它再重新还原出来， 写出来。 然后画画也是这样，它是首先要有一个影像的一个记忆在头脑里面，然后你可以凭借想象的部分把那些记忆模糊的那个地方把它补齐，反正它既需要动用记忆力也需要动用想象力、 嗯、 那么其实我一直自己私人有一个看法，我觉得很多数学家其实都很喜欢音乐， 嗯， 嗯，还真是这样。 对，频率啊，他们会对这种节奏频率，然后整个空间的东西会更感觉更好一些。 你看，就是工程师，有一些物理学家也都特别喜欢音乐。 对，音乐其实是一个空间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平面的视觉的东西。 对，你比方说像尼古拉特斯拉，对，像爱因斯坦， 对，爱因斯坦就是个音乐家，其实 包括达芬奇，就类似于这种人啊，他其实都是相通的。 是的，是的， 就这些艺术形式都是相通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下文珍这本三次越界当中的一篇散文，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小段哈，大家来感受一下它的文字。我现在的家是2009年布置的，买的第一件家具就是灯，一个长鸟笼形状的灯。时常我一个人在家，什么台灯、工作灯、吊灯都不开，独开这一盏。尤其黄昏的魔术时刻，夕阳随影流光，渐渐从茶几转移到玄关，最后和这个长鸟笼灯的灯光汇合，随即阳光便消失，三足金乌纵身一跃，彻底陷入西山的阴影中。我时常想，那金乌跳得那样仓促，会不会跌痛？但鸟笼灯永远安详地悠悠地亮着，橘红色，不亮它，却是暖色调，像一个洞穴内篝火曲折传出的光，放在餐桌旁却完全不够看书，只能勉强看清楚桌子对面的眉目。偶尔有朋友来看我，开这盏灯的好处在于在暗中可以坦然地凝视对方，而不觉得突兀，尤其是阴天或者夜晚，有人的眼睛里就像跃着烛火，又像远方的星，我想他们眼中的我或许亦是如此。你的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唉，那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你的，我的，我们相隔如重山。到今年，鸟笼灯已经在我家亮了9年，很多来过我家的朋友都记得这盏灯。2012年，我援疆半年，为当时的临时居所买下的第一个大件也是灯，白铁玫瑰环绕的铁艺落地灯，并非偏爱钢铁柔情的美式田园风格，只因为眼流此地统共不过180天，华陵市场虽大，真正性价比高的选择实在有限。大理石底座金刚灯杆非常沉，我不太记得自己是怎样设法把它从离住处南门上远的华陵市场运到市上，下车后又如何费劲地从1楼搬运到了6楼。然而灯亮的那一刻，所有必要不必要的辛劳都得到了回报，几天来看上去简陋破败的居所突然就被抹上了一层神光，旧丝绒窗帘的颜色也变得柔和了。那半年，只要在乌鲁木齐的日子，我进门的第一件事总是先伸足果断地踏亮那盏灯，整个房间瞬间就笼罩在暖光里，让我知道在这个陌生的亚新之城里，唯有这一小块亮光是完全属于我的。我可以在这灯下读书、发呆、吃葡萄，像原始的穴居人守着洞口的篝火，以一种足以吓退猛兽的叫人安心的明亮。因为灯泡瓦数很高，在一些边地寒冷的夜晚甚至可以直接带来热暖。半年后离开新疆，犹豫再三，仍然决定把这沉重的落地灯拆卸成灯罩、灯杆和灯座，分头装箱，千里迢迢运回北京，好比把自己在乌鲁木齐的一部分光阴仔细打包运回，中间上藏有无数个借灯光驱散寒冷和黑暗的夜晚。帮我拆灯打包的朋友随口问，这灯很贵吧？其实不贵的， 那种田园铁衣在北京几年前就过时了。我笑着没说话，回忆中有时还夹杂一只小猫的身影。离开乌市前最后半月，我终于机缘巧合收养了一只小猫，叫阿斯良，在明亮的黄光里向我跃来，那真是记忆中关于新疆最美的画面之一。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来读《三四越界》散文集，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文珍。文珍你好。 哎，红酒好。 文珍呢是一个性情中人啊，通过他的文字就能看出非常的细腻。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红酒读了其中的这篇灯的其中一小段，大家也能感受到，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就是说但是我也没去过你们家做客啊，你也没邀请过我。 大家好。 就是在那个灯下，你看到对方的这种眼神，就是你的那种形容啊，让我觉得其实你本身是一个挺害羞的人。 嗯。 而且呢是一个不太愿意去交际的人。这样说对吗？ 我挺喜欢朋友的，但是呢可能会有点轻微的社恐。就如果一大堆人，我不是很确定里面有熟人的比例超过一定的那个数字， 嗯， 我就会有点害羞。 明白，我从你的文字能看出来，但是你又特别渴望与别人进行这种特别真诚的交谈，是吧？ 对，我喜欢人， 嗯， 对人和人的关系还是非常觉得很有趣的。 所以咱们就以灯举例啊，因为刚才咱们提到里面写到抽屉啊、楼梯啊、书我觉得也非常好，里面写的哈，一会儿咱们再聊。就以灯举例，首先你命题了已经啊，这是一个命题散文。 嗯 啊，那灯呢里面你写了有个七篇吧， 就是 七节 七小段 啊，七小段， 对 啊，就每一段不太一样。你比方说刚才我说的是我读的那是其中的一小段哈， 嗯， 你还讲到了比方《红楼梦》当中他们关于灯的，然后你还讲到了小时候那种自制蜡烛。 对， 对吧， 爷爷奶奶喜欢自制蜡烛， 那也算灯。当然你还提到了在前一段时间应该是去年吧比较火的一个电影叫《寻梦环游记》。 对， 它里面也有灯的描述， 它那些灯就有点像牵引亡魂回来的那个， 哎，是那样 道路。 而且我比较打动我的就是外婆啊，就是在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之后， 嗯， 包括在他去世之后的那个灯啊， 嗯， 点起的，包括你自己放孔明灯的时候的那种感触哈，啊， 嗯， 就是我就在想啊，你确定了这样一个物件叫做灯， 嗯， 然后再去搜集跟灯相关的所有记忆，是这样一个写作的过程吗？ 嗯，首先我会选择我最喜欢的一些东西。 嗯， 所以我后来我是很早就发现我是很喜欢那个灯笼的。 嗯， 我喜欢在暗夜里面提着灯笼的这种印象。 哦， 然后或者是一个小小的烛台。 嗯， 然后后来我等我写完这整篇就是整本书以后，我发现其实我喜欢的东西可能都跟空间有关。 嗯， 你看像梦其实是一个空间， 嗯， 然后书也是一个空间，你可以躲在里面，像加缪说的它是你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对， 躲在一本书里面。然后像雨其实甚至都是一个空间， 嗯， 因为下雨天和晴天是两种天气。 嗯， 你在下雨天你是在一个雨丝不停地往下流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而且雨是一吨一吨的下，它是一个立方体，它在一块云下面，这个雨它是制造了一个就像那个电影拍电影，其实你是可以通过一盆水浇下去造成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它也是一个空间。然后在这个空间你很多关于雨的记忆都会出来。然后你看像灯也是灯，它只有在空间才是有意义的， 要是它在别的地方是没有，就如果它只是在一个抽屉里面，它是不亮起来，它不照亮一个地方，它是没有意义。 它要照亮一片空间。 对，它要照亮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有多大，它能照到，就取决于它照亮的这个辐射的这个热力和那种光亮的这个范围有多大。 嗯， 所以其实跟灯，比如说跟这个空间相匹配的这个照明啊什么的，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课题。后来我就发现，我其实喜欢的就是这种人在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里面的一些动作、想法，然后一些记忆引发的记忆。所以其实里面写到了很多我的童年记忆。我小时候，这真是第一次分享，我总是会梦想去一个园子里面。园子里面会有一个像那种电话亭一样的一个小地方，然后让我可以躲在里边，然后外面下雨也好，天晴也好，天亮也好，天黑也好，就没有人打扰我。我小时候总是会，我不知道，我有时候觉得我可能小时候就是一个很孤僻的小孩，就这简直像是我的幻想，因为这个东西到底存不存在，然后我到底有没有去过，我不是很确定。它是在我们家小时候在单位的那个园子里面有一个园子，但是有没有这样一个亭子，我真的现在一点都不能够确定。但我非常清晰的记得我当时幻想自己在里面躲着。所以后来呢，我现在我没有孩子，但是我有一个干女儿，我在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我送给她一个礼物，就是一个帐篷，她非常的喜欢，就是在他们家里面一个木头的小帐篷。她因为她的妈妈刚刚生了二胎，所以他并不是非常接受他的妹妹 啊， 他得到这个帐篷以后就跟我说，他说干妈，我想养一只狗，然后不让妹妹进来或者不让所有的大人，他就要想很久让哪些人可以进来。他说你可以进来，妈妈可以进来，爸爸都不论进来。就他就特别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可能也是因为我小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记忆，所以我会觉得孩子会需要有个地方躲起来，但是这个地方是可以自己自由自在的做梦的。 这个就跟刚才你说的空间联系起来了。你看小时候做梦在一个亭子里面，就是这个亭子其实它相对起来给了一个安全感， 孤独的一个自在的一个空间。 对，自在的一个空间。然后你包括刚才咱们提到的灯， 在这种小亭子里面也可以点一盏灯，最好是在雨夜。 对对对，你看你为什么会把那个新疆买的那个灯也不那么值钱，打包还拿回自己的家里面，有这样一个举动。包括你自己每一次回到家里面，尽管可能都很破落，有了这个灯你就觉得很温暖。它这个 会像一个魔法，像点亮一样， 就是那个小房子嘛。 对对对 就那小房子的感觉可能又回来了。 对， 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文字里也是这种感觉，书里嘛，就像你刚才提到的。 对， 你刚才提到了书哈，其实我看完这个书一章也挺有感触的。小时候看书呢，相对起来我觉得在我小时候还算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吧，不是什么书都有，不像现在一样啊。其实现在你在网上也好，在哪儿也好，大家不会说因为买不起书会怎样怎样。但是我看到你小时候其实也算书香门第了哈，这个爷爷是校长啊，还有这爸爸妈妈其实也都算知识分子。所以家里会有很多很多的书，像什么金庸啊，还有什么郑渊洁的童话呀，或二月河的历史啊，这些你都看。这些其实都是不同的空间，你进入了不同的时空，甚至是 对。 这其实挺幸运的。所以你是不是在写书这章的时候是最简单的？ 写书这一章里面我反而没有引用什么书，我反而就是写我自己的私人记忆。所以后来我挺吃惊的发现，我以为这一篇是最普通的，因为这一篇没有非常费劲嘛， 你不用引经据典是吧？ 对，我以为会没有那么多人喜欢，但是后来发现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一篇。 对， 就会回想起很多自己的童年记忆。就我们最初对知识产生很大的好奇，对世界有很茫然的这种想象，然后要通过书本知识去一一的验证这些想象。就真的是一个人世之初你想跟世界发生关系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对，因为我在看这篇其实我并不会有提心吊胆 说实话啊，就是因为是朋友嘛、 嗯、 我在看其他的时候，我在没看的时候，我在想这要是给我这样一个命题，我还真是挺难的， 嗯， 就我不一定能写出这么多章节来，所以会有一点担心哈、啊 嗯、 但是没有想到其实你完成的还都蛮好，真是一个学霸，我觉得能看出一个学霸的本色。 没有，就是一个他们说印象最深的就是你的记忆力太好了，怎么会记得小时候那么多细节， 对， 这里面太多分享了，太多记忆了。 对，有人问我说你能记起，我说我六岁之前的事情全都记不得了。 你是一个很幸福的人，你会把一些记忆的重负甩掉。 这心有多大。 但是一定要小心，就不能够继续这个，长大以后要记得。 对对，长大以后要记得。其实你在写完之后，其实你也说到了，说所有写作者或许都是怯懦而渴望说出一切的人。我理解的是你肯定是有很多东西想要去表达的， 嗯， 想要通过文字去表达， 嗯， 但是在这个表达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会有一丝顾虑吧，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哈、啊、 对，就是你越长大你越会发现很多沟通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你跟朋友把所有的话都说了，但他就是要从相反的意思去理解， 嗯， 或者是从他的角度去理解，他就不会按你的想法去做，就去理解你的善意， 嗯， 就长大以后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种困境， 会 这种理解和沟通的不可能抵达的这种困境， 对， 然后所以写作的时候我其实也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战战兢兢的感觉，就是我、嗯、但是后来就真正进入到写作状态了，我就觉得反正我想象对面就是一个最好的朋友， 嗯， 我怎么写怎么说他都能明白都能接住，因为他不是他未必是我认识的人，但是我写给的都是最理想的读者看、 嗯、 我会把我的经验和盘托出，然后把我对这件事情的珍重和感情全部都如实的写来，然后也会把我为什么会喜欢他也在很多地方会被别人写到，然后那些打动我的那些章节我也跟你们分享，所以里面其实有很多大段大段引用的， 有， 就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一块儿读这一段书，重新读这一段书， 对， 而并不是为了占据版面自述， 嗯，比方说《红楼梦》的那一段啊， 对，因为我觉得他我说不出来，他只有大家一块儿看才能够看出来为什么会这两个人的那种感情那么的珍贵，就这个男孩那么的没有心机，就宝玉天真无邪的就表达对黛玉的感情，但黛玉千回百转的、 嗯、 他就找一盏灯他都心思都变了多少次、 嗯、 就多少次害羞又多少勇敢的表达，但是可能这个男孩都没有意识到， 嗯， 但是也没有关系，就是在就算是在大家沟通不能够很顺畅的完成的时候，这个情景在读者看来就还是很奇妙的，就曹公把它写出来以后过了几百年我们再看，我们还是能感觉到这一段爱情的美好， 嗯，爱情的美好，文字的美妙哈、啊、 对，他的这种沟通好像又是可以抵达的，也许他面对面的两个人我们很难沟通， 嗯， 但是把它写在书上面过一千年两千年后世的读者看到他能够理解，这真的非常的奇妙， 嗯，这也就是文字的魅力吧、 嗯、 其实每一个人在读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感觉，嗯、其实这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现象， 就是沟通的可能和不可能。 对，可能跟不可能其实这正是它奇妙的地方啊！如果是千篇一律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对吧， 对，就是大家其实写作者就把自己像一盏灯一样， 嗯， 极力的去燃烧， 嗯， 至于它到底能够照亮多大的地方，到底能够烧多久，能够给什么样，就是到底是给别人照亮归途呢，还是制造一个房间的暖意呢，还是在停电的时候让大家的生活可以继续下去呢，这个就不是一个灯能够去把握的了，它只能够竭尽全力的把它烧完。 是你看了很多本书啊，阅读量非常大，其中呢还提到了一本书叫《洋葱头历险记》啊， 对，我小时候超爱的一本书。 嗯，你说在《洋葱头历险记》里有一句话，说哪里有洋葱，哪里就有眼泪。 对。 哎，你那时候的理解跟现在理解有什么不同呢？那时候就是最直面的理解。 我当时觉 当时对这一句话的理解可能会有点像小时候看郑渊洁童话，它是充满了对这个社会的讽刺。就小孩子，其实我现在常常会跟朋友说你们真的不要以为自己的孩子只能看懂绘本，只能看懂最浅显的那些说道理的书。其实孩子的理解力和判断力是非常高级的，因为他没有被很多世俗的东西污染，他没有很多心无旁骛的东西，而就心有旁骛的东西，就他可能会看到一个事情最本质的，就是他的公正和不公正，然后这里面的温情和冷酷，其实一个孩子都可以感觉得到。我小时候就是觉得安徒生就很喜欢《海的女儿》，然后也会觉得格林童话里面有一些章节很残忍，然后包括小时候看那个彼得潘，他就是彼得潘跟那个海盗在打架的时候，胡克船长在决斗的时候，那个船长站在一个危险的地方，说彼得潘就让了一步，让他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跟他打，然后这个船长就趁机把他给刺伤了。就这一刻他就说彼得潘永远都像一个孩子一样感到吃惊。就其实这个孩子的天真是看上去是很无助的，就是他会无条件的信任这个世界，但是这个天真也是非常宝贵的，他也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质。就小的时候对我发生触动的这些段落，长大以后依然构成了我看待这个世界的底色。就他其实没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我小时候应该也能理解这句话，然后长大以后看到也依然很庆幸我很小就看到了这样的，就是不是那种很沉浮的教条式的话，而是揭示了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事情是不对的，然后需要我们去改变的。 对，小时候是理解了，但是长大之后是亲身经历了。 长大以后会觉得对， 就会印证。 我小时候特别希望自己变成一个亿万富翁，真的，我希望会要么就是一个国王，我可以帮助所有我想帮助的人。 英雄主义哈。 对，就是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就觉得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所有穷人。后来长大以后至少知道这个愿望是很难实现的。但是依然可以写作，就是有时候别人跟我说他看我，比如说有一个小孩，一个姑娘，她说她看那个灯就大哭，因为她的外婆带她长，就是把她长养大。她是在单亲家庭，那个就是父母都不管她，然后外婆一直把她养到大，那么她看这一章她就会感同身受，然后伏案大哭。就这些时候我会觉得我的写作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可以抚慰一些很相似的经历的一些灵魂。 对，这个其实比你当亿万富翁的贡献会更大一些啊。那当然国王这个东西那现在也没有这个。 对， 但是就是 看童话看傻了， 就是但是你这里面有一些，说实话我还真的是感同身受哈。其他不说，就沿着你刚才说，就关于外婆老年痴呆症这一个东西，因为周边有这样的病人嘛，我就会代入感特别的强烈。就是你提到的那些细节什么的，或许是已经经历了，或者是未来将要经历了，这个东西其实就像一个老朋友，然后跟你去唠嗑，跟你去聊天，就像你说的那种，在一个暖暖的灯光下，两个人在这块交流，而且是没有任何防备的这种交流，是这种感觉。其实这样的文字就是能够慰藉别人，它就像，就像某些人就特别喜欢一首歌，他可能会反复的听，他会听10遍、20遍，甚至是10000遍，他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就在听，对吧？那文字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尤其是散文啊，我觉得跟小说不太一样，散文有时候可以反复看，就是因为它相对起来文字之美啊，可能比小说更有之，而且呢它相对起来比较精炼啊，而且都是一些相对比较碎片式的一些感觉。 对，也可能会读者会更加信任里面的真实。 真实小说你其实还有虚构的成分嘛。 对， 散文就是真实的事情嘛。 对， 感同身受。所以呢也希望朋友们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感受一下三四月界这样的一本书啊，当然我只是读了其中的一小段啊，其中关于灯的这么一小段，里面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有机会哈，我只是说可能也可以把它变成各种各样的形式，比方说有声的形式啊，或者是声音伴歌曲的这种形式，可能它的意境会更不一样。三四越界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一本书，也是文珍的第一本散文集加这个绘画集。 一点点绘画。 一点点绘画。刚才他也透露了，可能在未来还会出诗集哈、啊。这个我们也是非常感兴趣、嗯、因为读书俱乐部其实一年当中啊，我觉得能说3到5期关于诗的就不错了。你想一年上百期节目啊，200多期节目，但是真正为什么我们不说诗？第一个是因为现在能出诗的出版社很少啊、因为我也知道嘛，都赔钱。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诗本身的这个产量，可能也没有那么多。 写诗的人很多啊、 哦。但是真正出来的 不会让你看到。 对，他自己写嘛，我自己还写呢，是吧？ 对啊，对啊，好想看。 然后。但是真正出版出来，这也是一个无奈的现实哈、啊，就是可能大家考虑到经济效益哈、啊。但是说实话，这个时代缺少诗歌，不管是书写自己的，还是书写这个社会的，还是对于现实的批判，其实非常的缺少。也希望能够尽早看到文珍的诗集吧。 嗯， 那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读书，再会。 嗯，谢谢。